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21点整，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广播连续剧《宝贝回家》第二集。 根生，根生，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现在可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呀，各地的政府和公安部门都加大了打拐力度，公安部门专门成立了打拐中心，还设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在全国进行基因比对，找孩子的成功率大大提高了，你知道吗？ 这我都知道，可就是越看越想，这心越窄呀。 我理解，我理解你，但是你不能， 人家都能找到，就我没希望了。 大兄弟，大兄弟，你叫我怎么说你呢？你真没出息，你18拜你都败了，就差这一哆嗦了，再停停，说不定你孩子老婆马上就回来了。 大姐，你说快了是真的吗？ 我这也是打个比方，不过也说不定啊，只要他们还活着，只要他们也在找家，只要他们愿意在公安部 DNA 基因库去输入他们的信息，说不定你们全家团聚的日子马上就到了呀。 大姐，你是说我还有希望？ 那当然了。根生啊，大姐知道你难受，可你一定得相信大姐的话啊！现在跟10年前不一样了，就拿我们宝贝回家网站来说吧，那时候我们只有不到10个志愿者，半年能找到一个被拐的孩子，我们都乐得直蹦啊！现在呢，在全国我们已经有18万志愿者了，我们平均一天就能找到一个孩子。 真的？ 当然了，到今天我们已经找到1600多个孩子了。根生啊，说不定你的孩子也许正在回家的路上呢，你不能让老婆孩子好不容易找到家，见不到他们的丈夫和爸爸吧？啊， 大姐，我信你的，我听你的话。 好兄弟，好兄弟，千万别干傻事啊，赶紧下楼回家，好好等着吧。 好， 天都快亮了。 好。 丢孩子的事儿，对每个家庭都是个灾难呢。乔燕，你再睡会儿吧。 你睡吧，我得走了。 啊，你去哪儿啊？ 去网站看看，人家两个志愿者已经值一晚上班了，我得替替他们。 嘿，乔燕同志吗？我是陈刚啊。 哎呦我的妈，吓死我了。 啊，怎么了？ 不是你，是炮仗在我脚下炸了。 好 哎呦，我老是自己吓唬自己。陈主任。 哎，乔燕同志啊。 哎， 你看啊，虽然时间有点晚，哎呦，哎呀，其实不能说是晚，应该说是有点早了，但是我估计你睡不着啊。 是啊，您这不也是睡不着吗，陈主任？ 睡不着啊，你跟我说的那件事我已经委托贵州当地的派出所干警前去看望，他们已经把病人送到医院抢救，请你放心啊。 哎呀，陈主任，您太给力了。 哪是我给力啊，是我们那些坚守在一线的公安干警们，他们给力啊。 陈主任，我代表我们网站的志愿者，代表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和那些找不到家和亲人的孩子们，感谢政府，感谢公安干警。 另外啊，你说的贵州警方和你们网站志愿者报上来的关于罗勇和杨二娃的情况通报，我也查到了。 啊， 哎，在此之前 我就已经对这件事做出了批示，警方也已经对基本锁定的人贩子团伙头目发出了协查通报。我们指示当地警方要把这件案子啊作为大案要案继续追查，一查到底，争取要在春节期间给当事人一个满意的结果。 陈主任， 哎， 太谢谢了，真是太谢谢了。 哎，还有呢， 啊， 媒体圆梦基金啊，听说了杨二娃的情况，也已经为他申请了补助。我们呢，还准备联络协调民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看能不能尽量减免了他的医疗费用。小燕同志啊， 哎， 感谢你们宝贝回家网站志愿者们的辛苦努力和付出啊。 陈主任，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孩子们要知道这些消息会从心里往外感到很温暖很温暖的。小萌 啊， 贵州的罗勇能联系上吗？ 哦，我试试啊。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燕姐， 罗勇手机不通， QQ 微信都不在线，联系不上。 哦，对了，我叫当地的几个志愿者分别去找了，不知道啥时候能有消息。 好，那你再看看，四川有个莫根生，他家三口人一起失踪，情况特殊，有线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燕姐，你放心，我今天就把现有的线索和特征再仔细的核对一遍，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 得，你先别忙了，赶紧回去睡觉吧，啊，我在这顶顶吧。 啊，好。 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欢迎你们。 你是大江东去吧？ 对对对对对，大江东去。嗨，太麻烦了，就简化点吧，叫大江。对了，这位是秦老师吧？ 秦书文， 我爱人，我一个人出远门，他不放心。 欢迎欢迎， 谢谢。 张老师，这位是李警官。 张大姐，你好。 李警官你好，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 是啊是啊， 谢谢你啊。 哎，不客气，这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 张老师， 哎， 你看咱们先 上医院。 走。 张老师，有个情况我必须要告诉你，二娃他今天凌晨走了。 这么快？ 是啊，医生说他的肺已经完全硬了，跟石头一样，如果不是他年轻啊，人恐怕早就不行了。 什么病啊，这么严重？ 他得的叫矽肺病，是因为常年在石木粉尘环境下劳动，吸入过多导致的。 我跟罗勇了解情况的时候，罗勇说他和二娃认识啊，就是在一家环境很差的水泥厂上班认识的，他们俩负责给球磨机填石料，这个活啊非常累，而且粉尘呛人，噪音也大，老板就只给他们发了一个普通口罩，就算是劳保了。 二娃呢是觉得干这活能多挣点，就坚持这么干，总想着将来找到了家就能孝敬他的亲生父母了。 这个苦孩子临死都没能看到自己的亲爹亲妈。 是啊，后来还是罗勇受不了那种恶劣环境，才拉着二娃离开那儿的。 哎呀，二娃呀，六岁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卖了。他跟我说，他天天除了拼命干活，就是想他的父母，想他们各种各样的表情，各种各样的味道，想着和他们重逢的那一天，他的亲爸亲妈给他做各种各样好吃的，他可以躺在自己的床上美美的睡一觉。可是他自己的一年到头连顿肉都舍不得吃，你说他怎么能闭上眼睛呢？ 我的 DNA 已经输入到全国打鬼信息库了，只要他们父母输入自己的 DNA 就一定能比对上。 对了，光说二娃了，罗勇呢？咋没看见他呢？ 哦，张老师，我听医院的护士说，昨天晚上医院闯进来几个人，强行把罗勇给架走了。 什么人呢？光天化日就敢抢人？ 啊，是这样的，我今天早上赶到医院，跟几个目击者了解了一下情况。值班护士说呢，带头的那个老头好像是罗勇的家人，一直骂罗勇不辞而别，吵吵着要把他带回家去。 我猜这个人可能是他的养父吧。 能找着主就行，我倒领教领教这些人贩子的帮凶，看看他们的心是不是肉长的。 这样吧，我们先去把二娃的后事处理完，然后呢，我再陪你们去找罗勇的养父母家。反正我也要仔细地摸一摸关于罗勇被拐的过程和那几个人贩子的情况。 只是麻烦你了。 哎，你这么说就外道了。我们省厅已经接到公安部的正式指示，要把罗勇被拐案列入大案要案，多地合作联合攻关。力争在帮助被拐妇女儿童成功解救、找到亲人的同时，成功打掉拐卖人口的犯罪团伙。 啊，李警官， 嗯， 这3000块钱给你。 嗯，这 本来是拿了呀，要给二娃治病的，现在交给你，帮他把后事处理一下吧。 啊，张老师， 嗯， 二娃没有找到亲生父母，我们刚才联系上了他的养父母，他们说既然二娃不愿意认他们，他们也就不管了。我就问他们，二娃的骨灰怎么办？他们说留着也没用，扬了吧。 真是太绝情了。 那可不行，他养父母绝情，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那天咱们帮他找到亲生父母，还得把二娃的骨灰还给人家呢，让他们虽然见不到活蹦乱跳的儿子，就是死了也得知道儿子在哪儿啊。二娃他活着没找到家，死了可不能让他再成了永远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如果他九泉有知，也会安心的。 小圆，别哭啊。 张老师，张老师，你放心，我们呢，先把二娃的骨灰寄存起来，等把他的亲生父母找到了，再把骨灰还给人家。有我们在，绝不能让可怜的二娃生来漂泊，死后还流浪大乡。 张大姐， 我们贵州啊，一到乡下几乎全是这样的山路，坑洼不平，阴冷湿滑的，怎么样，累不累啊？ 还有多远？ 大概还得再走10里路吧。怎么样，你和秦老师还行吧？ 哎呀，我倒没啥事儿。哎，不过巧样，你连续几天没睡好觉，到了这边又水土不服，加上晕车，血压肯定升高了。我说你行不行啊？啊，哎，乔燕，你这脸色怎么煞白啊？ 是有点气短，不过咬咬牙坚持一会儿，要半大停下来，腿就开始挪不动步了。 哎，慢一点啊，慢一点。 这山里云雾缭绕的，我怎么像腾云驾雾似的？是不是？啊！ 哎，小燕， 哎，快伸手， 抓住！小燕，哎， 小燕，你小心点。 你们俩走山路不习惯，要慢点走，多加小心，脚下踩稳了啊！ 要不歇会儿吧？啊， 没事，没那么悬，赶紧走吧。 张老师， 哎， 秦老师， 哎， 我们到了，哦，这就是罗勇家。 哦， 罗勇， 李警官， 哎，罗勇啊，这位就是宝贝回家的张巧燕老师，这位是他爱人秦老师， 哦， 他们俩专程从东北来看你来了。 罗勇， 哎，叔叔好。 啊，你好。 阿姨，你好。那我手有点脏。 没事没事。孩子，怎么这么多天，哎，都联系不上你呢？ 对不起对不起，阿姨，我没想到那么远你们能过来。我那天给你打电话太着急了，因为哎对了，李警官， 嗯， 二娃呢？他怎么样了？ 罗勇啊， 哦， 你别难过，二娃他走了。 什么？我不信。他为什么？他一定是因为我。 罗勇，二娃去世大家都很难过，二娃病得太重了，所以罗勇，你是他的好朋友，你是好样的，二娃病重的时候您一直都陪在他身边，二娃有你这样的朋友他不孤独。 那么信任我，我真帮不上他。 罗勇啊，别太难过啊。哎，对了，你的养父母呢？ 他们下地干活去了。 他们不怕你跑吗？ 怕，他们当然怕了，所以他们把我的手机和身份证都藏起来了，不让我出去，也不让我跟外面联系。反正我也想通了，可能是命吧，他们把我从小养到大，总算没有饿死冻死病死我，我也该知足了，算我欠他们的，我将来当牛做马来还他们。 张老师，秦老师， 哎 哎， 你们先和罗勇聊，我去找一下他的养父母啊。 好啊，罗勇啊，那天放下你电话，阿姨一直担心，就怕你冲动，怕你闯祸。 我恨那个人贩子，我恨不得我亲手，可是我笨，我没用，我什么都做不了。 孩子，别哭，别哭啊，阿姨帮你。何况咱们还有政府，有公安机关，有那么多好心人帮助咱们呢。啊，告诉阿姨，你还记得你被拐卖时的事情吗？ 记得，虽然有点模糊。那年我五岁，我弟弟三岁。 啊，你还有个弟弟？ 嗯，还有妈妈。 我看过登记资料，你不是跟你妈妈在一起吗？你妈妈呢？ 妈妈死了，被人贩子砍死了。 那你弟弟呢？ 弟弟丢了，都是那个该死的人贩子，我非找到他，我亲手杀了他不可。 孩子，你能记住那个人贩子的样子吗？ 他就是邵成辉，我也记得他，都刻在我心里了。这么多年，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扑向我妈妈，我妈妈的身上都是血。那个人贩子把我卖给我养父母的时候说妈妈死了，我死都不会忘。是他杀了我妈妈。 孩子，那你快说说他长什么样。 阿姨，你看，这些都是我画的。 啊， 这么多年，我总是梦见他一刀一刀砍我妈。时间长了，我怕我自己会记不住，怕自己会忘掉他长什么样子，就把当时的情景画下来了。 我养母看见了很害怕，就狠狠地打我，害怕画给抢过去烧了。可是他烧了，我就再偷偷画，我藏起来，藏得好好的，好等长大了以后去找那个人贩子为我妈妈报仇。 淑文，你看看这些画，真是太惨了。 哎，孩子，你是说你的养父养母认识那个人贩子？ 他们当然认识，可就是不告诉我那个人贩子是谁，所以我恨。 只要认识就好办。 是啊，孩子，你得听阿姨的话啊，不要冲动。我着急赶过来就是担心你冲动。咱们有理，有政府给咱们做主，有公安司法部门帮咱们伸冤报仇，咱们干啥要去犯法呀？咱们好人如果因为那些坏蛋干的坏事而去坐牢，那多不值得呀。 可是我一想到我妈惨死，一想到弟弟那么小就丢了，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孩子，你的心情阿姨能理解。嗯，但是孩子，咱是好人呐，咱好人和坏蛋最大的区别就是咱们做事必须守住底线，该做的事要做，不该做的事就坚决不能做。就是你妈妈知道你这样也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要不然好人和坏人还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 嗯， 阿姨说的你明白吗？ 明白，阿姨。 阿姨还告诉你，李警官这次来啊，就是要调查这件事情。 真的？ 现在你们被拐卖的这个案子已经在公安部挂上号了，为你妈妈伸冤报仇的日子应该很快就到了。 太好了，谢谢，谢谢叔叔，谢谢阿姨，谢谢你们，真是太感谢了，谢谢。 谁啊？你们欺负我们乡下人，欺负到家了啊！ 张老师，他们就是罗勇的养父母。 哼，猜到了。 你这个坏女人啊，你们是要带走我儿子？要是你们敢带走，我就死给你们看。 罗勇，你个兔崽子，你要敢跟他们走，我今天就打断你的狗腿。 你敢？ 哎，老罗头， 你敢撒野我扣了你。 这哎呦呦，没法活了。我们农民无依无靠，没权没势啊，你们就这么欺负我们乡下人呢？啊，我可没有活路了。我要去北京，我要去上访，我要去告御状。 对，上访告御状。 老头子，你们老实点，不要胡闹。你知不知道买卖人口可是犯法的，你买方和人贩子同罪。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宝贝回家》第二集。剧中人物：张巧燕由邓小欧演播，秦树文由齐克健演播，秦母由林美玉演播，圆圆由马海燕演播，莫根生由凌云演播，魏甘霖由马成演播，罗勇由曹旭鹏演播，养父由洪涛演播，李警官由任杰演播，小萌由纪元演播，孙永利由商红演播，播音贾纪，录音房大文，音响理音邢建华，音响采录关大伟、周凤伟、于凡超，制作合成王敏、王慧，剧务谭百秋、张永华、李刚、穆杰贤，监制于显志、罗春雷、秋风，总监制尹华。本剧由吉林人民广播电台、重庆市万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